究竟一对热爱 UFO 嘅人士去到罗斯威尔嘅 UFO 博物馆会发生咩事咧？ 跟住咧，佢可以带我哋入佢哋嘅 UFO 秘密基地，就系佢哋嘅秘 密。我啦，多多邻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非洲。 呢度乜嚟啊？ 呢个系全部都系美国嘅目击个案。 望镜头。 王城嘅个案喺呢度。 呢度嚟啊！秘密地室啊！请问呢啲啊？ 今晚九点11点， 不明来历，有请香港飞鸿会创会主席 Miss Moon A Part by Jay Special。 九六三正能量大学生，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九零三。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broadcasting a regular broadcast, bring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101, but make noise in organic life form. 首先今天呢，即是一开始就想讲下杨利伟那套太空衣，即是我很欣赏咯，知点解咧？即是中国人做啲衫咧系唔同啲嘅，即系我哋棉衲咧好薄噶嘛，丝棉好薄嘅，咁啊够暖噶啦。中国仔嗰套咧同美国仔嗰套咧系争好远嗰啲厚薄度，你觉得？即是薄好多嗰啲嘢， 唔系用。但系如果美国嗰套太空衣，即系太空舱嗰件咧，都薄啲嘅，不过都厚过中国。 仲系好 hip hop 噶嘛？美国嗰啲 style 系，即系中国仔就即系比较窄啲，中意玩翻啲。 唔系，其实我好惊咧，佢翻落嚟嗰阵时有事嘅。 点解你成日都咁咩咧？你咁 我要赞下中国政府得唔得？嗱，我点解要赞下中国政府咧？其实咧，我咧， 点解你准备去做嘢？ 唔系，即系我要赞下佢嘅意思系，因为咧，好彩佢而家成功降落咗，成功就冇事。因为咧，我觉得咧。而家我先咁讲啦，我就记得，如果我系中国嗰啲人员咧，我就唔会俾佢今年去上升，即系发射咯。因为咧，中国其实有个好传统嘅迷信， 嗯， 就系咧，其实羊年做亲嘅咩大事咧都失败， 打破咗啦， 系啦，冇错啦，嗱，所以打破咗我先咁讲， 迷信系即系唔存在啦， 系啦，即系我赞成，即系而家中国政府做嘅嘢就系话，起码佢完全唔相信迷信呢样嘢，佢。偏偏喺羊年发射一个载人太空船上去，仲要嗰人系成功降落。 你今日有冇睇报纸？佢访问翻佢阿杨利伟，即系接受呢个训练咧，佢哋即系喺一个电动千秋嗰度 哦，揈 佢啊嘛， 系啊， 个个揈完落嚟系呕啊嘛，跟住有啲情系睇未揈都已经想呕啊嘛，但系杨利伟揈完即系落嚟话吓，揈完啦，即系完全系冇事，知唔知？做咩啫头先？ 唔系，同埋咧，我唔知咧，点解咧？中国政府咧，即系有三个太空人就拣咗一个嘅。咁我觉得好得意，因为点解呢？开头佢咧原本嗰个译音咧特登译错噶嘛，译做杨立伟噶嘛，咁去到后 咁呢啲系报纸译 错，唔系，因为佢要即刻赶住去注册嗰个真名啊嘛，咁咪后来先公布翻，原来系叫杨利伟啊嘛。咁其实日本第一个上太空嗰个叫毛利伟啊嘛，即系差少少嘅啫，差个姓嘅啫，即系咩？即系日本叫毛利伟，但系日本嗰个系喺坐美国嘅太空穿梭机上去噶啦，咁中国呢个自己上去嘅叫杨利伟。咁我觉得 但系好成功啦，即系好感动啦！你身为中国人，你望住即系大家都哇！ 但系我都有啲嘢批评咯，我觉得可唔可以下次如果再降落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嗰个太空舱唔好再 你上次估错咗啦， 估错乜嘢？ 新姐云海咧就话咧降落嘅时候咧，哇！咁佢咪跌落硬地咯，跌落硬地咪死咯咁。 我呢啲系私底下同你倾嘅啫，你喺度咪佢要爆我， 跌落硬地佢原来个底有四个 engine 我嚟。我哋射住佢。 咁唔係，即係如果萬一嗰機 engine 失敗嘅話，就跌落地㗎啦。唔係，但我想講話唔好咧，下次太空艙咧，可唔可以成功翻嚟之後咧，唔好揾嗰啲腰鼓舞啊，同埋整個花球帶上去咧。 同埋咧，我頂唔順。我覺得最勁嗰段咧，就係佢一落着陸，跟住咪搜殺完，咪即係搜殺到佢嘅。 係 你聽唔聽到嗰啲人喺度講咩？ 我冇。 我淨係聽到一集喧嘩 ，Harder Research， 乜卡嘈啊！我乜都聽唔到，其實 我好嘈咯。 但人哋嗰啲係好酷㗎嘛， 即係好型咁樣， 好型得啊！佢哋去嗰度即係嗰啲李經理包圍嗰啲咁啊 ，FBI 曬啊嘛，佢嗰啲唔係。我哋完全系一班人喺度嗌，好紧张，但其实 好开心咯， 好开心啊！不过真系好夸张啊， 但我都觉得 好勇啊， 值得赞许佢真系 好正，好正。咁啊，呢个起码跻身喺世界强国嘅地位啦， 即刻已经有人邀请佢哋参加呢个即系所谓嘅国际太空站嘅计划啦， 即系系嘛，即 系 一定会有好多钱注入去咯， 唔会咯， 点解咧？ 一定系 sponsorship 咯 ，sponsorship 好多嗱，即系你需要揾 sponsorship 嗰啲人，起码要觉得你射到。走上去先啦， 呢个都啱， 而家肯俾钱你啦，即系证明到啦， 啱， 即系即刻已经吹定话嗱，两年后我哋再去啦，三个人啦，即系已经越嚟越劲啦，呢个 希望真系继续去到， 系啦，好啦，咁我哋已经讲咗一阵啲，如 要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特别嘉宾 就系做完嘅呢个节目， 系做埋介绍。系就系、是、咧香港飞碟学会嘅创会会长阿 Moon， 阿 Moon， 系欢迎你。 咁我哋喺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 ，Moon 真系 成年啦，系啦， 自从你喺罗斯威尔翻嚟之后，系嘛？ 咦，真系好似系你好耐都冇见到飞碟、 啊，自从喺罗斯威尔翻嚟咪未见过啦。就是你見得多啦，你就 咁、啊、我哋 friend 啊嘛， 係咁係 真 係咁啊！你喺個 promo 嗰度咧，就阿雲海俾一餅帶我睇，咁啊，我哋即係講講呢個即係呢個 trip 係好勁啦，即係一個如果喺 UFO 界都一個終極嘅即係其中一個之旅嚟㗎啦，係嘛？ 終極旅程嚟㗎，係 其中一種終極旅程，去到羅斯威爾嘅博物館，仲要見咗一條乾屍。 嗰、那個係假嘅，嗰、那個都係 demo 嚟嘅， 係啦、啊。 但你去到即係搶掠得好犀利，有啲咩文件搶掠到翻嚟？你兩個 唔係要？ 你點解一開始就話你搶 掠？佢係咁影相，係咁。 唔係，我要解釋翻俾阿 Moon 聽，因為我剪咗個段就係我哋衝咗上去佢個博物館檔案室嗰度咧，我哋抄佢啲雜誌啊，抄佢啲檔案啊。係 啊。 咁抄嘢嗰度，我剪咗俾阿 Jason 睇。 如果有啲報館， 抄香港檔案 咯。係啦，抄香港檔案。如果我啲電視台咧要請 cameraman 咧，一定要雲海，我覺得係首選嚟嘅。因为咧喺个片里边咧，我见到阿 Moon 咧就系话，诶呢度唔使 roll 机，但其实佢已经 roll 咗机啦嘛，已经录紧，诶呢度唔使录住嘅。 我永远都唔知几时出镜啊！ 吓，佢系咁全部录住晒，系咯。 你谂下12个钟头嘅带， 咁、啊、 一路要 roll 落去。 咁你哋亦都即系有一条问题，我觉得最正咧就系嗰个博物馆嘅主持人咧就问你啦，即系录完个，即系佢同阿 Moon 做完个访问之后问阿 Moon， 咦咁你喺香港边个电视台播啊？咁阿 Moon 嘅答案係好正噶，佢話有邊個電，你哋喺邊個電視台會播噶？咁香港咧就有兩個電視台嘅，一個咧就亞視，一個就無線。 我哋冇講大話， 你直情答咗另外一樣嘢啊嘛，其實就唔關事嘅啫，係嘛？ 係啊，完全係，即係我可能佢以為我哋即刻會去播啊嘛。 你點樣去聯絡呢個人，可以俾你去搜掠？佢會帶你去搜掠佢嗰啲即係有香港冇 UFO 檔案喺度咧？ 呢個完全係靠我哋現場雲真解數，發揮我哋嘅魅力。 即係去之前係未 冇嘅， 冇 嘅嚇。我哋去到。咁啊，哇！山長水遠嚟到啊，見我哋兩個咁興奮啊，乜都係影一大輪，一路去一路行，咁佢就係咁開門俾我哋入咯。 哈哈，即係平時我哋譬如有機會去羅斯威爾嘅博物館， 未必會大開中門咁樣， 唔會去， 唔會噶。 唔係，直情佢係嗰個上面嗰層城，佢個 office 嗰邊嚟噶嘛，直情 office 同埋檔案部，咁佢完全唔公開 嘅。咁、啊、其實最 interesting 一樣咧，就係咧，你喺個檔案室裏邊咧，即係佢哋嘅圖書館嗰、個檔案。柜里边咧、 啊， 就抄唔到有香港嘅report 嘅个案啊嘛，即系佢有世界各地嘅个案都有人 report 喺佢嗰度啦，系咪？ 好似抄到、 啊，但系你哋咧收尾咧，佢就有个人啱啱你哋去影嗰时咧，就有封信咧喺香港就寄咗去嗰度嘅，咁佢就现场阿云海就净录住啦，呢啲唔使讲啦，大家知道啦，云海净录住啦，咁啊就系嗰个姓罗嘅，应该系阿罗婶，你翻到嚟香港有冇揾佢咧？ 呢个系 Moon 负责噶。 我谂冇乜下文，因为我都唔会有冇印象 嘅，系嘛？即 你唔记得咗啦，可能 我仲记得佢住喺呢一个窝打路度嘅， 即系嗰封信嘅地址。 系啦，嗰封信嘅地址喺窝打路度，佢喺窝打路度， 应该就冇 屋企嗰度见到啲不明飞行物体啊嘛，香港 系啦，点解唔记得起飞碟学会咧？嗰阵时 系啦，记咗喺嗰边，记咗喺罗斯威尔。 咁呢个 trip 系你头先你话你去呢个 trip 嘅目的达到咗未咧？你觉得？ 我覺得呢個望住，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呢個 trip 其實真係，因為我哋首先開 攞咗啲咩翻嚟？ 唔係，我哋開頭最初係去咗呢個 Area 51嗰度地區先嘅、嗯，後來再休息咗一陣，再連續再去埋羅斯威爾嘅。咁、但係咧嗰陣時阿 Moon 咧就即係點形容咧？就係、是、根本去到嘅時候，大家就一個獵奇嘅心態。多啲、但去到嘅时候就发现其实好多资料系我哋以前即系纯粹单靠我哋而家香港睇到啲资料系冇嘅， 即系其实我冇嘅， 冇嘅，即系你一定要去到当地，你要即系我冇谂过亲身去到，反而仲有啲资料系完全之前系冇人提及过嘅，即系包括佢讲到嗰阵时嗰、那个 Dennis 啦，即系嗰个 UFO 博物馆嗰个负责人啦。即係佢其中一個 UFO 專家啦，佢講到其實有4个可能性嘅一個墜毀地點啊嘛。咁呢啲完全即係你普通資料上其實你只係得一個資料可以睇到噶嘛。咁佢四個仲每一個資料，即係每一個 crash site， 即係每一個所謂嘅墜毀地點，佢有唔同嘅演繹，佢有唔同嘅解釋，咁唔同嘅質人證，咁呢啲全部都係到時當時我哋去到先知咯。 呢、這個地方係即係。

首先我要讲讲咧，就今日咧将会阿 Moon 带嚟嘅资料咧，系非常系深奥噶，大家可能要上网听两次，即系先可以即系 catch 得晒。咁我睇嗰啲图啦，睇嗰啲图片，已经系讲到咧，即系咩 frequency 啊， 你而家要截停 下啲系好，即系 UFO 已经系即系好高深嘅 学问。系唔系？但我要补充翻头先咧，咪阿 Moon 讲喺个博物馆里边有个所谓嘅录影室，24小时，即系总之一开门开始就播啊，播嗰啲带咧，其实我录咗少少俾你睇过嘅，系嗰啲咧。 是偷錄的， 不是，咁總之我哋喺博物館有辦法攞啦。咁之後咧，佢就係裏邊咧就訪問咗差唔多當地所有嘅人證物證咧嘅人咧，即係當地居民嗰啲啦。無論即係佢哋，你睇落去真係純粹係中意 UFO 嗰啲人先有興趣睇，因為全部啲嗰啲人坐喺度冇嘢表情，就係講翻嗰陣時聽過啲咩嘢，見過啲乜嘢，或者見過佢 聽目擊過案 係啦，唔係即係佢總之係羅斯威爾所有嘅人證嗰啲， 哦，佢錄曬揾曬所有， 揾曬係啦，咁一不停喺嗰度播嘅。咁當然佢哋可能唔識得演繹嗰個表達方式，你會覺得劇劇坐喺度好好悶咁，慢慢喺度講講，但其實即係敘述翻嗰陣時嘅事嘅啫。咁但係我哋喺羅斯威爾其實最，我覺得最精彩嘅咧，即係我唔知阿滿係咪覺得最精彩咧，就係我哋後來係 嘅咧，你可以代表佢講。 咁我哋就後來去咗佢哋一個荒廢嘅所謂羅斯威爾空軍基地。咁 suppose 咧就所謂荒廢就真係全部係冇人已經喺度啦，即係遺棄咗啦，冇用擺咗喺度。咁我哋就純粹係想去揾一個所謂 Hangar 18啦，即係後來改咗名叫 Hangar 48，又改咗名叫 Hangar。 即係個基地， 嗰個唔係嗰個係嗰個飛機庫。 飛機庫。 咁就曾經就話嗰個飛碟咧就係運咗喺嗰個飛機庫度先嘅。咁我哋臨尾嗰個站咧，臨尾嗰個 point 咧就去到嗰個空軍基地嘅飛機庫。 睇下喺啲樹林針得到啲殘骸。 我其實想点擒去睇下嘅，其实 你想擒入去嘅，即系好似你一个博物馆周围擒咁咯。 唔系，我谂下啫。咁但系咧，竟然系有一个人咧，即系我哋沿途系见唔到嗰架车噶。咁有一架即系小型 Jeep 咁样一架车咧嚟到，咁 系白色嗰啲 Jeep， 系啦系啦，类似呢啦。 因为佢嗰啲 Area 51嗰啲系嗰啲 Jeep 嚟噶嘛。 好似系啲高尔夫 球 车咁样， 又唔系咁细，大好多。咁即系嗰个人就落嚟，系一个白人啦，当然戴住个牛仔帽咁样，行埋嚟就好恶咁问我哋：你可以做咩？咁样， 我哋系嚟自亚洲电视，你话 唔系？咁阿 Moon 就答得好好嘅，阿 Moon 就 答无线，你答亚洲， 唔系阿 Moon 就话。旅游区啊嘛，旅游区咪唔嚟得嘅咩？ 我哋好旅游。 系啊，咁我哋但系佢就好恶，咁就话唔得呢度系唔俾你任何人嚟嘅，唔俾影相，唔俾做任何嘢。咁当然我哋照影相照拍嘅，但系佢就勒令我哋要离开。咁但系嗰一刻我就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你一个罗斯威尔嘅荒废咗基地，而你话俾我哋听呢个地方系冇任何秘密可言嘅，即系讲紧50几年嚟政府都系咁讲啦，美国政府都系咁讲。咁竟然我哋只不过係三个人去到一个，即三个人仲另外仲有一个人啦吓，咁啊三个人，表达清楚， 即系一个扮编辑，一个扮摄影师，一个扮记者， 系咁就去到嗰个荒废咗嘅基地隔篱嘅荒废咗嘅飞机库，竟然有个人系跟踪咗我哋咁耐，嚟到去叫我哋勒令离开。咁嗰刻我就觉得，哇！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 即系里边真系有嘢啦，可能更加 即系啦，冇错啦， 即系可能系一个例咯，即系唔就算里边冇嘢，呢个系一个军事基地，你都唔可以随便嚟下。 但系因为系荒废咗而系有路通过去噶嘛，咁即系冇同埋冇任何个牌，即系佢唔系Every 51动咗牌唔俾入，而系佢冇路障冇牌 ，suppose 任何人都应该入得。一个罗斯威尔一个出名嘅一个地方，竟然勒令我哋离开。咁之后我哋离开啦，我哋慢慢冇办法啦，即系死地气都要摆，即系走啦。 我仲记得我哋咧搵架车遮住佢，咁啊一路喺度仲偷拍住。 系啊，唔系咁，但系我又谂唔到就一路就算佢哋勒令咗我哋离开，我哋就上翻架车慢慢开始走。其实我哋嗰个系 last point 嚟嘅。咁竟然嗰架车系远远咁吊住我哋喺后 面，咁你走佢咪跟住 咯？咪就系话咧，吊住我哋后边咧，即系其实想佢想睇到我哋离开咗成个罗斯威尔市，咁佢先至走咯。咁但系喺我印象中，你谂下嘅话，即系当时我就谂，其实可能根本佢已经跟咗我哋好多日噶啦。咁只不过我哋去到个轻牙个地方嘅时候，突然间佢先。可能觉得事太严重啩，我唔知佢点解会觉得事太严重。 即系两个中国仔系咪真系想即系升上太空啊？ 即系由博物馆一路 攞料过嚟， 即系真系唔奇。因为嗰架车其实我都有印象，但我冇谂过佢系会落车入嚟，即系 攞啲科技上太空啦。总之你就 啊，我哋有啲咁嘅能力咩？ 先就走啊！你叫你， 所以即系呢个系我自己阴谋论咯。即系我觉得呢个人做咩要咁？ 你太过分敏感啫， 真系唔系，我真系觉得一个好严正地咁样叫我哋走、啊，反而我哋之前咧去到嗰个新墨西哥州嘅军事学校校院，我哋乱行乱影，

唔同嘅耳仔嘅结构当然听到唔同嘅嘢，不过呢个好似唔同我哋个 point 好似 系嘛，唔系咁啊，即系我意思嗱，譬如有一个嗰啲超低音。是低音到人类是听不到，我听不到有超低音，但可能狗的耳仔是听到个超低音，所以它会吠。 我想问Moon的意思即可能是说。 即是那些频率那些事情不知道是会怎样。 不是假即是我看我演绎得不啱啦、我不知道。即是如果刚才有Moon所说，即是每一个物质上是有特定的一个频率。那个频率的变迁呢，就是它等于那个 地方的处境变迁，是不是、即可能去到2012年的12月23号可能就个频率变了的时候呢，这班人或者处在这个地方的物质的人类呢，就会去变迁了去另一个空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Moon？ 应该都可能， 唔系阵间我哋咧10点钟等大家伸一伸啲颈，我见到阿金姐啲颈要落落。